是啊，这么小啊。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哪， 天哪 啊，就是这个天人一理呀、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天人一理呀、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不信你可以问呢。 那我得问你， 随便问。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 人有二目。 二目？ 对， 这日月是照亮的， 二目是看路的。 天有四时。 哪四时？ 春夏秋冬。 人有四肢。 哪四肢？ 胳膊大腿。 这比四时。天有五方。 哪五方？ 东西南北中。 人有五官。 哪五官？ 眉目鼻口耳。 天有五行。 哪五行？ 金木水火土。 人有五脏。 哪五脏？ 心肝脾胃肾。 你先别乐。 不是乐啊。 天有北斗七星。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呀？ 人有七窍。这 七窍？ 哎，这是个知识。 什么叫七窍啊？ 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是吗？ 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好好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对对对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两个鼻孔俩窟窿。 这才六个呀。 这还一嘴呢。 你这凑窟窿了呀。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还有 什么？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是吗？ 不信数数我眉毛有多少根。 那数不了。 完了。你问不住我。 天有360度。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天有一道天河。 天河。 人有什么？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 人有一挂大肠。 大肠。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对了，学问。 天还有？ 还有什么？ 天有阴天。 阴天？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 人有双目失明。 双目失明？ 什么也看不见了。 天有半阴天。 半阴天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 人有巧蒙眼。 巧蒙眼？ 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人有迎风流泪。 迎风流泪？ 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掉几个眼泪。 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红的。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呀？ 人有烂眼边。 烂眼边？ 上火了。 这也是红的， 发炎红的。 天还有？ 还有什么？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咱赶一块儿。 这巧了， 人也有啊。 人有什么？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是啊，你那天还请得了啊？怎么样？ 有点天了。 没问住我吧？ 没问住。 这是不是学问？ 是学问。 当然了，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阴天是怎么回事？ 什么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这得怪我干什么？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对对对。 老天爷。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男的 啊，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母老天爷呢？ 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啊？ 你怎么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啊？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知道吗？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